29号啊，星期四嘅苏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31度啊，相对湿度79%。 提提你啦，今日我6点嘅嘉宾系 Emiko 徐嘉慧有。 冇错啦，亦都带嚟佢嘅新歌《再见再不见》啦。呢只歌有一个好有趣嘅古仔嘅，就系佢收到 demo 嗰日咧。啱啱系情人节嚟嘅，到底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故事呢？咁啊，同时间亦都面临佢毕业啦，即系呢个时段，佢又即系有啲乜嘢生活上嘅改变咧？转头6点就会听到 Emiko 嘅访问噶啦。 系啊，今日我想讲下咧，我唔知道你系一个，不过应该讲10之8-9嘅打工仔都一样，就系唔系一个中意开会嘅人。 我谂正常都系， 即系对于开会呢件事，大家都系。即係都有一種厭倦啊、恐懼啊，即係好似好漫長啊咁樣啦。因為以前喺讀書嘅時候咧，搞活動會有開會嘅，咁但係嗰啲我覺得都唔能夠叫好正式嘅，因為嗰時成班同學圍圍圍咁 玩多過開會啦，叫做 係啦。咁但係咧已經係潛藏咗，大家唔中意開會嘅嗰一種。結果特質裏面就啱啱講，因為大家去開會嘅時候 ，suppose 你一個好明確嘅目標，我哋今日要傾一啲嘢，所以你就開啦。咁但係大家讀書嘅時候都係嗰種圍圍圍玩下嗰種，所以變咗嗰個會議咧，會變得好沉長，因為裏面多咗好多同個會冇關係嘅嘢發生咗，即係講下啲無謂嘢啊，跟住話啊，又話誒，不如嗌啲嘢食先啦，跟住坐低之後就講下啲無聊嘢。你真係講正題花嘅時間未必好多， 可能最後係10分鐘啊， 就可能講完㗎啦。 係啊， 咁但係因為嗰個時間你都仲會有。享受大家嗰種無謂嘅時光，所以冇乜嘢啦。 同埋嗰段時間咧，即係讀書時期去開會咧，有一種即係有一種好似嘗試扮大人嘅感覺啊！即係你都知嗰個時間點嘅，即係年輕人啦，嗰陣時10零歲咁樣，其實好急。於成長噶嘛，係好想快啲自己好大個啦，自己可以處理到好多嘅事情啦，咁就會覺得哇開會呢個過程好似有一種認同感，就係覺得我自己嘅身份好似變咗一個唔再係小朋友啦，唔再係柴娃娃，淨係喺學校度玩啊咁樣，就好似真係有一種半出身出嚟工作嘅一個感覺咁樣嘅。 係啦，咁但係當咧佢出嚟做嘢之後開會咧，你就基本上你唔會有嗰種。嗰、那個 難啲咯， 享受嘅部分，因為你冇咗嗰種大家一齊玩玩，開心心講廢話，搖下起咁樣。因為嗰、那個佢出現嘅時刻，通常都係你一日你要做嘢已經唔夠時間做，你如果去到一個會，仲要搖下起，仲要嘥時間，你就覺得唔好搞咁多嘢啦，我係翻工嘅啫，快啲傾完正經嘢放我走啦咁樣。 同埋我覺得呢樣嘢咧係有少少同公司嘅文化有關係嘅，因為即亦都視乎翻你本身嘅職業啦。我自己嘅職業生涯入面咧，其實好得意嘅，有一啲時間我係好中意開會，有啲時間我係好唔中意開會嘅。 我想知中意開會嘅時間，因為唔中意大家明啊。 中意開會嘅時間嗰陣時，我啱做緊一啲都係一啲 creative 嘅行業嚟嘅。你當係要寫一啲廣告咁樣啦。咁嗰陣時就要即係坐低同一啲導演去傾下啊 ，upcoming 有啲咁樣嘅廣告，不如大家一齊開個會度一度橋。咁嗰陣時好享受啊，因為開呢啲會就真係大家去即係尤其嗰陣時再後生啲啦，就鬥啡啲創意出嚟。咁大家話覺得好正，做唔做到咧？想下怎样实行那件事，即是幻想当中的画面怎样实行到出来，就觉得很劲啦。咁样，咁那段时间就很注意开会的。咁但是去到有一些之后的不同岗位的工作，你就会觉得。因為可能行政上的會議會比較多啲，即係喺大部分、絕大部分的行業，咁就會覺得開會就真係好佔你嘅時間啦。但係你又同時間好無奈地，你知道有一啲會你冇辦法唔開，因為你一啲溝通上或者可能叫做工作嘅 logistic 上面你冇開嗰個會咧，就會變到好混亂。咁你只能夠默默地去承受啦，咁樣咯。 因為啱啱昨晚咁啊，即系开咗个会议啦。咁啊，好有趣。开完会嘅时候，咁跟住有啲喺侧边听嘅朋友或者人都与会者都咁快搞掂啦。咁跟住咧，我就好直接讲嘅话，其实咧，因为我系一个好唔中意开会嘅人。但系因为寻日会议叫做我要做，你当一个meeting 嘅 chairman 啦，你要 host 嗰个会议啦。咁所以咧，作为一个唔中意开会嘅人咧，你就会知道点样能够可以将开会嘅时间缩短。即系。成日 講嘅 agenda 係真係要有嘅，即係有一啲會你只係放飛自我噶嘛，大家 係係係，即係大家一坐低，如果冇一份嘢揸住個會議嘅流程嘅話，就真係會由唔知邊度開始開天辟地講起㗎啦嘛。 係啦，就算一啲你要叫做收集創意嘅會議，都其實你都有個目的㗎，因為創意嘅好虛無嘅，你要假設諗條橋架啊，我當收到音樂，我哋開一個會，跟住要傾下啲咩新嘅環節做咁樣啦。你都要有一個目的，同埋有一個時間嘅概念，就係究竟你諗住今晚傾呢個會。你俾 成果啊？ 成果系乜嘢？你有权个成果系 OK。我今晚咧，我谂唔到，我唔走噶啦。一系你就咁样样，系啦。咁你有个目标同埋方向。如果唔系咧，大家真系斋坐喺度，如果净系斋掉嘢同埋吹咧，其实系唔健康。我觉得喺一个会议上边，甚至乎啊，最理想当然就系开会之前，大家已经代咗啲桥，即系譬如哦，可能你啊谂咗一啲 setman 嘅玩法，我啊谂啲 setman 嘅玩法，然后咧到大家坐埋嘅时候就掉出嚟，然后睇下边啲可行唔可行，剔走一啲唔要嘅，留得低嘅，就再睇下点样改良咁样。即系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叫做即系有效率嘅叫会议啦咁。咁所以喺我嘅概念一路，当你好唔中意一件事嘅时候，你就好想将佢占佢哋生命嘅时间减到最低。咁所以喺要准备寻晚会议嘅时候，我就即系之前一晚可能我要整一啲文件啦。你当整咗可能差唔多接近十页嘅 PDF， 因为咧你会幻想到就开个会议嘅时候，有一啲嘅嘢你要有一啲影像，大家攞住份嘢喺手，唔使 print 出嚟噶，你一个 soft copy send 俾大家望住。嗱，我哋而家第一页咧讲紧呢个环境 ，blah blah blah 咁样。我觉得咁样你就会系啦，我会谂呢一样嘢，同埋会自己个 agenda 心里面会 mark 咗一个 notes， 就系我有呢今晚我有14样嘢要讲，逐样逐样去，咁嘅啲嘢去到咁上下，因为好多时候你讲到一定会嘅，你讲下讲下一定会岔开咗啊，讲咗一啲 unexpected 嘅一啲议题，咁当你讲完之后就通常都会问啊，跟住仲有冇下一个 item 系乜嘢，仲有啲咩要倾嘅时候，你就要攞翻嗰张你一早准备咗嘅。嘅 agenda， 好啦，我哋 要翻翻去， 系 你先会知道有啲嘢冇漏，咁样嘅， 系， 咁所以我系咁样去准备呢一件事，我系觉得好有趣嘅，你要去处理一啲其实本身你好唔中意嘅嘢， 但系最惨系咧，你会发现就系、是你做好多同自己就算系兴趣有关嘅工作都好啦，最后都somehow系会有一啲嘅原因或者机会你系需要去。做呢样嘢咯，即系都要去开会咯。即系甚或乎可能有啲好多朋友仔，可能同学仔而家读紧书嘅，可能佢会幻想啊，我第时一定要做一啲创意行业，因为佢唔使开会。 系 有人会咁谂嘅，我曾经都有咁谂嘅。 唔系噶， 唔系嘅，真系唔系嘅。会发现原来系做咩行业，最后你一涉及一个好多人嘅。架构底下或者好多人嘅一啲涉及到好多人嘅一啲制作底下，其实最后都系要做呢一样嘢嘅。 系噶，佢一定有佢嘅，即系佢系真系有佢嘅需要嘅。即系就算我觉得特别面对面嘅会议，因为系有时都会开到就开 Zoom meeting 啦，但其实都好视乎究竟你个会议性质。有一啲即系你去到，我假设你搞一个 show， 去到 show 前嘅话，其实大家真系坐低兜口兜面面对面倾系最好嘅。同埋就系、是。我覺得係你要知道與會者究竟啊，佢牽涉嘅部分係喺邊度， 係， 然後你去安排有講咗邊啲細節先，即係例如你要講咗一啲全部人都要知道嘅嘢，好啦，完成咗呢一部分之後。分部門啦，哦，你呢個部門你哋自己四個咧，你自己隔離咧就自己傾你嘅嘢啦。我呢四個咧冇嘢關事噶啦，你走啦，你唔好喺度嘥時間啦。係啦，然後剩翻嗰啲就哦，我仲有一啲嘢可能要諗下，會唔會漏咗嘅？剩翻兩個可能自己再傾，咁樣樣去拆嗰件事，我就覺得會。舒服一啲咯， 所以我最喜欢咧喺人生入边，我曾经开咗一个会议，系我觉得最开心嘅，就系、是、我结婚摆酒嗰个兄弟姊妹嘅会议，因为你喺嗰个会议上面嘅角色，你就系分派唔同嘅工作啊嘛，即系因为你知道就系有好多嘢前期超级无敌忙， 系 你极需要人手去帮手，咁你。只要喺个会议上边，你安排好佢哋自己嘅岗位，你就会突然觉得哇，你人生烦少咗好多嘢啦。因为你尤其当然啦，即系呢个前提就系你嘅与会嘅兄弟姊妹们系一啲信得过嘅朋友仔啦。即系如果佢哋本身都系一啲 唔係好幫到手嘅咧，咁可能你會覺得好痛苦嘅。但係如果係一啲好幫到手嗰啲咧，你一分派啲工作出去之後，你就會覺得嗯兩手揈揈好開心啊咁樣咯。 因為呢啲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咧，多咗要開唔同嘅會，同埋你有嗰個分別就係有究竟。面對面嘅會議啊，定抑或係網上開嘅會議咧，就會發現咧，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習慣或者自己嘅體會咧，即係唔同方式嘅會議咧，係適合傾唔同嘅嘢嘅。如果係一啲即係即係視像會議嗰啲咧，即係你最好其實就係攞嚟傾咩？主要傾啲叫做咩執行上嘅，或者一啲 production 製作上嘅一啲咁樣流程嘅嘢咧，嗰啲大家互相叫做 update 下手上面嘅嘢，然後分配工作下一步點樣？呢啲咧就半個鐘一個鐘傾完就各自繼續做自己嘢。咁呢啲視像咧就 OK 嘅，但我發現咧，原來你要傾一啲好似你啱啱講啊，一啲創作上大家要諗橋啊，或者諗啲新嘅嘢咧。喺呢個視像會議，我自己發現係好難嘅， 一定要面對面坐低。 好得意嘅，但其實都係嗰幾個人啦，大家都係坐喺電腦面前啦，係咪先？咁 個環境氛圍唔同咯。 係啦，我就發現咗呢一樣嘢，就跟住所以同一啲即係一啲固定班底，大家有呢個同樣嘅感覺嘅時候，就哇咁我哋以後知道啊，如果要傾啲，我哋真係唔可以靠視像會議去度。如果唔係咧，喺度磨粒幾兩粒鐘咧。好似冇生產力咁嘅個人會， 同埋除咗呢啲硬件上嘅問題咧，其實不論咩嘢會議咧，有一樣嘢真係好緊要，好緊要。除咗你所講嘅會議記錄之外， 係 就係嗰啲茶水啊、零食啊。唔係因為真㗎，因為你不停咁樣消耗你自己個嗰個腦部嘅能量咧，你真係會攰，你真係會見到有人瞌眼瞓。你冇呢啲嘢去分散下個注意力或者補充下腦部嘅一啲能量咧，你真係搞唔掂嘅。即係同埋學你話齋，我開一個同創意有關嘅會議，如果本身你個腦已經係攰到冇辦法運作嘅時候，你其實你就算坐四粒鐘都冇用噶嘛，冇意思噶嘛，你就需要有呢一啲嘅即係提神嘅方式咯。 係啊，同埋成日講咧，即係啲靈感到咧，你係唔知靈感幾時到噶嘛。咁但係咧，我就慢慢發現到咧，通常嗰啲靈感幾時到咧，就係、是。突然之間，你當喺朋友間酒吧清吧嚟嘅，舒舒服服，大家幾個 friend 今晚都嚟咗啦，大家飲飲下嘢，咩都講天南地北，講講下就會突然之間講咗一啲你本身冇計劃嘅一啲可能工作相關嘅 project 啊，諗不如嚟緊搞啲咩好呢？你係喺一個冇前設嘅情況之下咧，呢一啲嘅 topic 啦，或者呢啲嘅 idea 咧，就會喺呢啲咁嘅環境。就会诞生，咁你就会发现到，哦，原来呢样嘢你系冇得刻意去 plan 佢啦。咁但系点样能够令到呢一件事可以佢冇得 plan 之下，令到佢都可以经常发生呢？个结论就系、是、多啲去朋友嘅清吧嗰度，大家多啲咁样样磨磨唧唧咁样倾偈咧。咁你发现就好似每一次都会倾到少少嘢出嚟，就唯有将一个咁适合去倾天南地北嘅场合咧、令佢。经常发生， 系 咁就会经常地可以讲到呢啲嘢， 就可以经常地有固定嘅输出啦，系嘛，就唔需要浪费啊嗰啲时间。 系啦，即系系要，原来系你都要摸索一下自己嗰个工作习性，特别譬如我哋做嗰啲系你冇一个固定嘅 office 啦，所谓你冇一个固定嘅时间嘅时候，呢啲嘢系好靠你自己要去安排嘅时候，就系咁样去了解咯。我觉得几有趣。 所以冇嘅，如果大家本身即係喺呢啲時間咧，我估應該開曬會噶啦，應該朝頭早或者中午嘅時候開曬會噶啦。 係咪啊？ 咁啊，開曬啦！呢啲鐘數邊有會開啊？ 唔係有啲好中意咧， 臨收工係嘛？ 收工 老細就擺低，喂，一陣過五分鐘過嚟。 係好快好快，收工前開個快會咁。 快會，係嗰個快會就兩粒鐘啦。 唔係個會快啊，但係跟住要做嗰啲嘢係要你跟住交啊，今晚即刻。嗰啲嘢唔快咯， 咁大家加油啦！ 所以希望聽緊嘅朋友，你跟住落嚟一間收工前都唔需要開會啦。佢啊，呢一首歌嘅歌名大家都好想，公司裏面有呢一個人啊，就係、是、會議終結者 啊。太過習慣聽校訓，記住家長的指引，怕進入社會，每天都開會，失三世父相襯。眼泪做戏，是我们都闭着眼凝聚空气。 在套那乐器，令太阳送在空会放跳起，这一刻准我疯癫吧，后世卷功课保准我思维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 会要零食嗰啲啊，就系呢啲啊， 啱啊，咖啡好苦啊。 听我阿曾和明德嘅《回忆终结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将招标出售两幅住宅用地，分别在启德邻近宋皇台站和东涌东新市镇扩展区，预料可提供大约1740个私人住宅单位，连同其他来源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计新一季度可支持兴建大约4050个私楼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其中启德用地预料可提供大约1325个单位，当局会于卖地条款要求发展商兴建175米长的地下街，占整条启德地下街的11%，亦都要负责兴建大约8100平方米的社福设施，包括长者邻舍中心。至于东涌的住宅地，预计可提供410多个单位。凌汉豪又说，本财政年度首两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预料可提供共约8280个单位，供应量接近全年目标大约60%。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慎海雄会面，就加强香港电台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合作交换意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广播处长张国才亦都有出席。李家超表示，总台旗下的 CGTN 记录频道和粤港澳大湾区之声电台频道，自去年七月透过港台在香港落地之后，大大帮助香港市民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和民风民情，增强公民和国民身份的认同感，成效显著。李家超又说，为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6周年， CGTN 英语频道将于下个月1号正式在新设的港台电视35频道和网上平台播放，总台同时亦都馈赠精品节目系列与港台，并且会同港台联合制作多个电台节目。美国总统拜登评论俄罗斯局势的时候口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正输掉在伊拉克的战争，估计拜登将乌克兰讲错伊拉克。

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执好带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若是弃之后，誓要出走。 开始都会以电子的这一种音乐风格去做他们的歌。但电子音乐风格也有很多类型，也都不能够就说、EDM 啦，这样就去概括他们的风格。听过石山鸡的 Way Out。接下来这一位的本地音乐人都是多才多艺，曲词编监自己都可以搞得晒啦。他亦都为自己的音乐咧落咗一个新的风格的名称，用 Cosmic Pop。他是 XT， 有他第一首广东派台作品。 走一圈几公里路，踱步望田园，就快抵达美好，怎么永远到处碰壁兜转？不草率事事，还是一冲事事，摘去小处野草角落，却看到了寄托。哪里哪里要到哪还不易，听说中满志，或崎岖不知，还在怕你留神，而飘碎满身，射我全部愤恨。走进这土，我想嗜好让你自豪，如声音崩溃将要埋掉，黄叶又堆起，成像我没塌下。那个 首广东话作品就揾嚟钟雪填词，有 XT 嘅《麦田看守员》啊。新闻报道翻嚟之后，将会有 Emiko 嘅访问。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长跑运动员谢俊彦，我自小就认识港台，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发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今日呢位嘉宾，恭喜佢毕业啦！ 一路以嚟见到佢同好多好朋友一齐做音乐，真系好戥佢开心，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 ！Emiko 徐家慧眼色英雄， 哇！佢成日同呢班 friend 打机，佢哋都真系英雄嚟噶。 骚动任务嘅嘉宾啊 ，Emiko 徐家慧，你好啊 ，Hello， 系啊，我哋又送卷轴俾你啊， 冇错，我哋今日要送俾 Emiko 嘅就有呢一句，就系、是、Emiko 徐家慧眼色英雄啊， 得唔得啊？呢一、這个呢、這个满唔满意啊？ 今次系边一个谂嘅？ 今次系佢加我啊，都系 系 系啊，即系佢有诶俾一个概念， 系啦，我哋都有输出嘅、 啊、 今次 系啊，跟住所以就做咗少少修正之后咧，就攞咗呢个慧眼识英雄嘅呢一句摆咗落去嘅， 好啊，正啊，咁、啊、所以你哋就系英雄啦，系咪？因为我识你哋， 唔系、 啊啊、你身边嗰啲啊，我哋唔敢称自己做英雄，啊、但系我估你身边应该有好多英雄，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你就系、是、你就识咗佢哋啦。 因为好好啊，即系见毕业演出嘅时候，你嘅监制吓同埋你一齐上台一齐跳埋一份噶 啦，冇错、啊， 都即系呢啲朋友系难得噶，你可以。一起做嘢，一起玩，可以上到台一起癫，其实是不容易得嚟嘅呢啲朋友。 我翳咗佢哋好耐噶，有代价噶。 有咩代价？代价请食饭。 嗰两个男仔嘛，作象象象嗰个男仔咧，我就应承咗佢一个月唔可以闹佢，包括打机嘅时候。 我想问你平时系成日闹佢？ 系、啊。 我记得上次话玩L L 嘅时候， 系啊， 大家呢一个默契就系喺玩上中下路唔同嘅时候，就会培养咗嘛。 冇错啊，咁另一个男仔咧就系、是、今次新歌嘅作曲嘅其中一个咧，那个男仔我就应承咗佢咧，系同佢。做譬如录音啦，或者打机啦，或者食饭啦，唔可以一心二用，因为我个人系好中意一心二用嗰啲人，即系会打住 L L 再打动心，同时再可能打 zoom zoom 咁样咯。系啦，即系会几只 game 或者再睇紧书咁样嘅。咁所以咧，我就佢就唔俾我咁样做，我就应承咗一个月唔可以咁做。而家刑期满啦。啊，如果咧我做咗一次咧，就要加一日咯。咁我結果係加咗兩三日嘅。 O、okay, K， 你都控制到起碼。但我想知可唔可以同步玩到咁多隻 game 咧？即係譬如Zoom Zoom 或者動心，我明啊。L L 呢啲咧分秒必爭，你都可以同時做到咁多嘢咩？ 係啊，因為即係不過都要睇玩咩英嘅。 係。 係啦，即係有啲有冇打開 L L 嘅？如果我玩有一個角色係可以黐住一個另一個 player 一起行嘅。 哦。 咁我唔使行。 咁就 free ride 啦，可以。 係。 就跟住佢啦。 冇錯。 咁因為咧，我哋即係諗呢一句都就係，我記得我上次做完訪問嘅時候，都你都有講，象象象之後都話啊，之後要花時間係喺即係畢業。 功課上面一啲演出啊，要處理埋啲歌啦。咁啊，今次見你嘅時候就完成咗，亦都見到就係畢業演出就好似啱啱咁講啦，有身邊啲朋友一齊參與演出。咁所以我哋就諗到，哦，慧眼識英雄嗰啲英雄就係嗰啲啊，喺呢段時間陪伴你完成埋，無論係畢業演出啊，或者一啲畢業嘅作品要完成嗰啲歌啊等等嘅一啲朋友嘅咁樣。咁我想知而家真係完成咗，交咗做完個演出，個人嘅感覺係咪叫鬆一口氣？哦，我終於搞掂啦！點解話其實唔捨得咧？ 梗系唔舍得啦， 因为要出嚟做嘢啦嘛。 系啊，其实一路都好唔想咁快完呢个学生嘅身份嘅。 系 系咯，同埋其实而家都未忙完，真系学校嗰啲嘢嘅。 系 系啦，即系嚟紧都仲有少少 show 啊嗰啲咯。 嗯，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完咗象之后，呢可能呢几个月之间啦，其实你去做音乐嘅嘢，其实系大概做咗啲咩噶？会有即系可能喺功课上面又好，或者其他都好。 都有好多嘢，因为即系除咗自己 final year project 真系做落手做埋录埋再 mix 埋嗰啲歌，其实都已经用咗好多时间之外咧，就再做新歌嘅嘢啦，然后再拍 MV 啦，同埋同时都要继续系咁填词咯， 系 啦，即系有呢一啲嘢。 佢係好嗰啲同步做幾樣嘢嗰啲喎，係咪呢啲唔同嘅歌又係好似打機咁同時幾隻歌喺度處理緊？ 其實好似真係。 我想問下，如果你做歌咁樣為例咧，你淨係同一時間淨係做一樣嘢嘅啫，即係你可能淨係作曲或者淨係編曲，咁會唔會反而唔係咁慣呢？ 嗯，其实是睇歌嘅，次次都唔同嘅，即系譬如有啲歌系好明显，我系一定净系要曲先，然后有条 melody 再谂点样编。但有啲歌又可能唔系，其实我一嚟已经有一个 image 就系要点样整，有机会谂谂下又写少少，谂谂下又编少少咁样。 哦， 系，所以 depends on 嗰只歌你自己嘅感觉系点样嘅。 系， 咁但喺呢个毕业演出嗰度，其实嗰时你有冇话诶？其实个毕业演出系几长时间，同埋要点样 plan 嗰个演出系点样样噶？ 呢个就有趣啦。其实咧，我哋毕业演出咧系同我哋个 final year project 个 deadline 个日期系极近嘅。我知道有啲同学系甚至系演出当日都未交嘅。 哦， 系啦。咁但系我就好乖咁样，系真系喺佢个 deadline 个日我就交咗啦。咁但系去到交完咧，其实去到表演之間係得幾日啦，咁嗰幾日我都有嘢做啦，就係忙緊出新歌嘅嘢啦。咁所以咧，我同我啲即係有啲要夾 band 嘅歌啦，同啲 bandmate 係冇夾過嘅。我哋第一次夾首歌係喺個台度 tap run 嗰陣夾。 哇！ 係啊，所以其實個準備時間係幾乎冇咯。 係。 咁但系最后出嚟系都 OK 嘅理想嘅， 系啊，即系因为大家都熟啦，同埋默契喺度咧，其实都真系自己执好自己个 part 就 OK 啦， 系啊。 但系我往后即系呢一班咁好嘅 bandmate 都夹咗咁耐啦，但系嚟紧你面对毕业呢个问题，就会唔会话大家即系会都开始谂定啊？点样我哋之后可唔可以一齐夹落去，或者我继续喺音乐度，我哋仲可以一齐玩咧？定系大家都有唔同嘅谂法咁样嘅？ 我谂大家不嬲都friend 开咧，应该都 OK 嘅，但系即系我嗰几个朋友咧，得一个系真系同我系一齐今年毕业，仲有两个佢哋下年先毕业嘅，系啦，咁所以就应该希望可以继续都会帮佢哋学校嘅嘢，即系好似上次所讲，佢哋帮我哋 final year project， 咁下年就我哋帮翻 佢嘅 final year project 咁样，咁啊边个系同你即系同年毕业啊？ 讲名字你哋识唔识得佢？ 我唔知道，我见啲 credit 有时有几位朋友。 Sunny 哦，即系都系咪有份 喺录音嗰度有帮忙？ 系录音同埋琴啊，因为佢系主要弹琴。 系哦，咁但系其实一个毕业演出系要几即系几长啊？要 plan 一个几长嘅 set 噶？ 佢系唔限嘅，其实你即系好 hea 一首咁都得嘅， 都得嘅。不过 grade 可能就会有影响啦。 好似冇喎，即系个 show 系冇影响，但系咁都叫做毕业 show， 你都唔会想个个都三四首歌，你自己就一首就完咁样噶嘛。咁所以我都即系都系差唔多三四首，每个人都 系。咁然之后咁，其实嗰三四首自己去 plan 会唔会都当一个即系？其实真系个迷你嘅 concert 有一个主题，或者自己都有个 show 名俾佢啊，有啲嘢贯穿，有冇呢啲咁嘅谂法噶？ 系呢、這个系逼我哋要咁做嘅，系啊， 计分嘅， 系啊，即系佢系叫我哋唔系净系 show 嗰几首歌咯，而系成个 final year project 系需要去有一个主题去贯穿咯、嗯。但系咧，唔好问我个主题，因为我而家呢一刻我唔记得咗。 我就系即刻问你啊，你个主题讲嘅系啲咩咧？咁样， 因为我啲嘢成日做完咧，摆低咗我都唔记得噶，而家已经醒唔起啦。 系， 因为太忙。忙碌啦，又要准备下一拍其他嘢嘅演出。 同埋好诚实咁讲，系夹硬谂出嚟，因为我嗰阵系啲歌整完出嚟，其实我冇即系我唔系特登有一个主题，然后先去整咁多首歌，而系已经有咁多首歌嘅时候，我去夹硬谂一个主题去串 起佢。 系啊，咁所以就算啦， 咁但系 冇啦， 呢个咪真实咯，系呢个咪真实。 做 show 就系咁噶啦嘛， 好多时候都系噶， 你 出歌嘅时候 好理想咩？ 系啊， 系嘛，做 show 有好多嘢都唔到你拣噶， 同埋有时就系嗰啲歌做嘅时候冇谂咁远噶嘛，到做 show 时候，哎呀，原来我又有啲快歌，又有啲慢歌，又有啲唔同类型嘅，点样砌埋一齐？其实将来就 系 咁样噶啦。 系啊， 有冇 就系差唔多？ 有冇需要跟即系拍谂下我个 music flow 要点样去？定系还是唉是但啦，都系夹硬你砌埋，你要嘛俾你咯，四首歌嘛俾你啦，咁样咧。 系俾你咯， 我知你嘅坦白。 其实呢个 project 就系俾你咯。 唔系咁，其实好好啊，即系用一个俾你咯嘅态度去做，但系最后个结果都系理想嘅时候，其实系好好嘅。 嗯， 你自己讲啊， 我都 咁讲啊， 我都唔知啊，唔肯定啊。 咁但系喺嗰个毕业演出嘅台下嘅观众，系咪就自己会即系大家各自同学请啲朋友嚟睇咁样样嘅状态噶？ 系啊，嗰阵好似都系嗌咗阿爸阿妈嚟啊，跟住有啲 fans 睇到即系、就是、IG 睇到又有嚟睇下咁样。 系。系，咁佢哋有冇咩 feedback 啊？对你嘅毕业作品呢、這个俾你啦嘅，而一个主题变咗 主题就系俾你咯。 嘅主题就系俾你啦，咁系啦，即系呢一个嘅 show， 佢哋有冇啲咩感觉噶？ 佢哋又好似冇乜点 feedback 俾我，但系因为我谂佢哋冇乜点谂过个主题，反而系咁啲歌全部都我写噶嘛，咁即系咩啊？好听咯， 就系你咯，主题咪就系你咯，关于 Amico 啦咁样， 系 通常啲 debut 都系咁样 ，Amico 咁样就系噶啦嘛， 系咁但系因为见到你出 post 嗰度，即系譬如《将有台》上面会有跳舞一首啦，另一首你话会收藏住，一路都唔谂住攞出嚟住啊，嗰一首系。 嗰首系比较日系嘅歌嚟嘅，系好 band sound 嗰啲，你会即刻一听谂到一个一定系嗰啲咩动漫主题曲嗰啲咯。咁但系我突然间出呢一首歌，我又好似我觉得冇一样嘢去配合咯，即系我有同其他朋友倾，佢哋都话呢首歌可能系啊，如果第时有套动漫揾你合作咧，你就俾呢首系一定中噶啦咁样。但系如果你突然间自己去出呢一首歌，又好似有啲怪怪地咁样。 系 系咯，咁嗰个就收埋先了。 但系嗰时点解会即系创作咗呢一首歌出嚟嘅？ 呢、這个都几有趣嘅，就系、是、同一个即系同一个同学合作嘅，即系可能我作，然后佢编咁样啦。咁呢首就系、是、佢初头话系想整嗰啲西方啲嘅 band 嘅，即系可能譬如 Evanescence 嗰啲 Bring Me to Life 嗰啲，你哋有冇听过？即系比较行嘅外国歌啦，英文歌啦，跟住之后咧， 呢只冇。 跟住之后我就好啊作啦，点知我作下作咗呢个 J Rock 咯， 因为自己中意 系啊，因为我听 J Rock 多过啲外国歌， 你 系 睇 动 画嘅人嚟嘅， 系嘅都，跟住一作咧就写咗呢啲啦，然后就打去问佢如果转 J Rock 得唔得？之后佢话都得嘅，之后就俾咗佢就好啦，咁样之后就变咗咁。 但系我想好奇一样嘢啦，即系所谓我哋喺对于摇滚嗰样嘢。个认知点样西方啲，点样 J Rock 啲，其实主要系讲紧你所用嘅一啲乐器或者嗰个编排上边嘅部分而做到呢个分野，而同个曲其实系未必有好大嘅关系噶嘛，系嘛？ 其实我都觉得有关系、嗯，因为譬如个 melody 嘅 rhythm 啦、 嗯， 即系佢个走势啦、嗯，都好大关系 啊。所以你就嗰啲 melody 啊，嗰啲嘅编排已经系 J Rock 入咗血。 咁所以於是乎好順理成章地就成為一首 J-Rock。 即係因為我通常作曲都會有少少想像埋佢個編曲嘅，咁、我完全就嗰陣想作一個外國嘅感覺都係做唔到，我成個腦都係嗰啲日本嗰啲咚咚咚咚咚嗰啲感覺。 睇動漫睇得多嗰一排， 嗰排又冇喎，可能係平生以嚟都睇得多。 OK， 由細到大睇太多啦。 係 咁但係嗰一套，如果要你形容，你覺得似係套落去一套點樣嘅動漫好啱咧？哪怕嗰套動漫係存在定係唔存在都，你會點樣形容？ 會好似似嗰啲咧，即係大家會睇到嗰啲主題曲去配嗰個動畫咧，應該係會有啲人係咁跑咁咯，即係係咪火影咁嗰啲咧？係咯，嗰種咯，熱血係啊，熱血。 跟住有啲位就會唔知跳起，跟住又影住個太陽嗰啲，有啲飛上天嗰啲，嗰啲片頭典型片頭會有嘅 shot 嚟嘅， 想像到。 咁咁但係而家真係完成咗，即係雖然話仲有啲演出啦，咁但係叫做呢個學生嘅身份去到呢個尾聲啦，即係都要面對呢個現實嘅世界嘅時候，自己有冇都真係同friend 可能譬如 Sunny 或者其他朋友都去傾哦，係咁跟住，既然我都一路做緊音樂，咁畢咗業之後，自己跟住會點樣發展啊？咁樣咧， 其實都好多人都問我呢個問題嘅，又或者我都同媽咪傾開，佢話佢啲同事都問佢呢個問題 啊，你個女之後會點啊？咁啊， 係啦，咁其實我就都有啲尷尬地咧，因為好多人都係覺得啊，大學畢業就出嚟揾工，我揾正職嗰啲，咁但係我媽咪又咁啱，其實佢好了解我而家做緊啲乜嘢咯，咁佢就同啲同事答，我都係咁樣答我問我嘅人就係都係咁咯，都係而家咁咯，都係繼續教唱歌啊，教樂器啊，然後又繼續自己出歌啊咁樣咯，只不過係少咗嗰、那個。要去上堂嗰个时间 系 啦。 天未见光，还曾没有再拼搏远方。已散失七八年，莫听渐灭光，茫然望向在镜内眼中光芒，随着散失了他再没寻获。扮作再不思念这副脸庞， 来不再见，这叫做沦落，陌生也不错愕，回忆禁锢着我，旧记忆里再寻知觉，数千天而记忆都陨落，逝去了的风浪仿似幻觉，在最初那美梦怎世最终没落，如果会再遇过，让我将你那轮廓抚摸。 新闻翻嚟之后 ，Emiko 会详细介绍呢一首《再见再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将招标出售两幅住宅用地，分别在启德邻近宋皇台站和东涌东新市镇扩展区，预料可以提供大约1740个私人住宅单位，连同其他来源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计新一季度可支持兴建大约4050个私楼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其中启德用地预料可提供大约1325个单位，当局会于卖地条款要求发展商兴建175米长地下街，估计占整条启德地下街的11%，亦都要负责兴建大约8100平方米的社福设施，包括长者邻舍中心。至于东涌的住宅地，预计可提供410多个单位。凌汉豪又说，本财政年度首两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预料可提供共约8280个单位，供应量接近全年目标大约65%。食环署公布上月全港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是16.4%，属于二级水平，显示监察地区内百蚊伊蚊的分布情况颇为广泛。在相关部门加紧防蚊和灭蚊之后，部分监察地区的分区有蚊气指数在本月初监察中已回落。署方表示，上月在64个监察地区中19个的分区有蚊气指数高于20%的警戒水平，有关的有蚊气大多数位于公共和私人住宅区、学校康乐设施和公众地方，食环署联同相关政府部门在这些地区加强防蚊和灭蚊。发言人表示，在炎热多雨的春夏月份，有利蚊子迅速繁殖，各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可能会相对较高，提醒市民需继续恒常的防蚊工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美国财长耶伦希望访华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各层级的对话和沟通保持交流，记者提到的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耶伦日前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希望前往中国与北京重新建立联系，同时承认两国之间存在分歧。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份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嗰宗坏车事故喺观塘绕道嘅，观塘绕道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 Mega Box 噶啦。咁啊，塞紧车朋友忍耐一下。观塘绕道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国际展贸中心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近 Mega Box。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分别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同埋北架山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放松一下，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晒。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暗恋交幻象，情书打打打打打打至我们，钻石上街。FM 九十四点八，奔波搞笑点啊，轻松今日两钟吧，收工今晚。 FM 九十四点八，奔波搞笑点啊，轻松今日两钟吧。 徐家慧眼色英雄， 嗱，今日系松音乐嘉宾咧，记住系 Emiko 徐家慧嘅，咁啊，有你嘅新歌啦，新嘅派台作品《再见再不见》嘅，咁我罗宾咧又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嘢，咁 系，咁啊，我估先啦，我想估嗰样嘢就系因为我觉得 Emiko 佢作曲方面咧，一向都系一个好有画面或者好利用一啲画面去带入自己想象嘅人嚟嘅，即系佢会用好多画面去写歌，所以我觉得咧，尤其我记得佢上次有讲过，佢好中意睇泰剧，好中意睇台剧。咁我觉得呢一隻歌呢就正正係佢睇台劇嘅时候突然间师傅到灵感到就睇住嗰啲劇情啊就諗咗呢一个 melody 出嚟嘅咁样甚或乎个編曲都出埋嚟啦咁样。 係咁啊我估埋你再揭曉嘅。咁我想估呢喺呢一首歌里面其实、完咗第一个 chorus 之后第二段开始呢其实都会隐约听到有一啲即嘅 drum 入咗嚟嘅。咁但我觉得个处理呢有趣嘅在于就係嗰个鼓呢又唔会好长即係佢可能係会比较厚少少嘅声。咁我一路就喺度諗啊点解会咁嘅原因呢佢又唔係第二个 verse 开始呢成首歌后半段全部都系鼓嚟嘅。即只系某啲 pass 有，咁我谂紧会唔会就因为首歌讲紧一啲回忆嘅碎片嘅时候，嗰啲嘅鼓其实就好似你，即系你而家呢个可能2023年唱翻啲回忆嘅时候，嗰啲嘅乐器心好似 represent 紧哦过去一啲碎片，咁所以变相佢声音上面佢唔会一啲系好抢出嚟，平时听到一啲鼓嘅嗰种嘅处理咁样样。好啦，好我两个鼓嘅嘢就交俾你逐样揭晓啦。 嗯。 我而家喺度选择困难症， 你可以 讲边个？ 你答咗佢嗰个，即系个创作起点咧，会唔会真系剧嗰度开始咧？ 呢个咧系完全错嘅。 我好有信心嘅今日。 好嘢，错得好啊！ 因为呢件事咧系真系，即系呢首歌呢件事系真系一个真人真事出嚟嘅。 系 系啊，就系我嗰个作曲嘅朋友，即系呢首歌系我同 Billy 一齐作啦。咁 Billy 咧就啱啱同佢一个一齐咗十年嘅女朋友分开咗嘅，咁跟住之后咧，佢就想 cool 煲啦，就唔成功啦。然后夜晚咧就去咗人哋屋企咧，又 cool 煲啦，又唔成功啦，上埋去之后咧就好失落咁样，唔成功啊走啦，半夜咁样。跟住佢就好唔开心嘅情况下写咗呢首歌个最初嗰个初稿，然后咧就又咁啱咧喺呢个二月十四号情人节，因为我同佢都冇嘢做啦，我同佢系冇嘢噶吓，咁系咁啱，因为嗰日我同佢都冇嘢做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学校，咁然后佢就俾咗呢首歌我听，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就我就一听好中意，即系有种思念嘅感觉啦，但系嗰阵仲系一个好初步啊，得几句咁样啦，然后我就同佢一齐再作埋成首歌出嚟嘅，咁嗰种思念嘅感觉，所以我觉得呢首歌有两样嘢嘅，如果你仔细睇个歌词咧。即系就咁睇，你会觉得系失恋歌啦。 嗯、 但仔细睇咧，其实嗰个思念嘅对象咧，可以系自己嚟嘅。 嗯， 系啦。咁所以咧，对我嚟讲，我摆咗落去嘅嘢就系、是，头先有讲过，因为我而家毕业啦，即系我好唔想咁快脱离呢个学生嘅身份啦。咁、嗯、所以我系有少少挂住以前嘅自己嘅呢一个感觉，咁所以就将呢两大故事线摆咗落去，就出现咗呢首歌啦。但系我发觉好有趣嘅就系呢首歌，我俾好多唔同人听咧，其实佢哋都有自己嘅故事喺里边，即系你可以每个人再见再不见嗰个对象咧，都系唔同嘅。咁所以呢首歌，当初我俾我嘅 MV 导演听嘅时候咧，佢、竟然谂到 AI 喎， 系咯， 咁所以佢就摆咗呢个 AI 嘅元素喺个 MV 里边咯，系、 哦、 啦，咁所以其实去到每个观众听嘅时候，嗰、那个再见再不见嘅对象都可以系一个新嘅一样嘢。 咁、所以喺当时阿 Billy 俾佢嗰个 demo 嗰个初稿你听嘅时候，其实呢、這个主题基本上已经是定立好添噶咯， 系啊，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决定咗啊，呢首歌我哋系要做一个好 storytelling 嘅歌咁， 系 咯。 咁喺个编曲方面，因为头先即系 Emiko 都有讲过，你平时去做 melody 去作 melody 嘅时候，你自己系一个好有即系谂埋会顺便已经谂好一个编曲嘅人。咁但系喺呢首作品度啦，最后出嚟嘅编曲嘅成品，阿 Billy 负责做嘅部分，同你自己最初去作曲嘅时候嗰个想象系咪都近嘅咧？ 其实个编曲我哋改咗好耐嘅，因为第一次Billy 整完出嚟嗰个编曲咧，又好似唔系好够 full 啦。跟住我就同佢有一次约咗去一间 cafe 嗰度，虽然佢喺度整紧我喺度食嘢啦，但我就望住佢整完一个，我又再听呢度唔 OK， 再改咁样，就几乎即系虽然系佢即系落手做，但系一路都系我系。同佢一齐倾，去俾个 idea 出嚟，咁、所以讲到头先话嗰个鼓嗰度咧，嗰、那个系我话要加嘅，系啦，即系嗰个系我会叫佢做气氛鼓， 气氛， 即系因为咧，我初头我同佢编曲嗰阵咧系。好想即係做到好 storytelling， 但係呢唔知點解整完出嚟呢好 live 嘅感觉，即係初头整到好似啲即係好好聽嘅 the first take， 但係又唔我又唔係想做嗰種 live 嘅感觉啦，係想 studio version 啲啦，咁就諗咗好耐點樣可以再整到个編曲係再有氣氛啲，但係又唔想咁早入鼓，但係又觉得嗰度冇鼓怪怪地，之后我就話可唔可以加个氣氛鼓落去咁樣，之后就係咁搵啲唔同歌嘅編曲去聽，跟住终于俾我搵到一首即系呢个 reference 讲唔讲得嘅咧？ 可以，你决定啊，系。 我听咗 之前前排睇咗欣怡嘅演唱会咧，跟住咧好中意佢嗰首《黑彩虹》，跟住《黑彩虹》嗰度就系有呢一个气氛鼓喺度嘅，跟住我就 send 呢首歌，我话可唔可以即系试下做呢啲气氛鼓？我觉得应该会几啱，咁样就加咗呢一两样嘢落去 咁、 哦、 就几好气氛啦， 加啲气氛落去啦，咁样咁所以处理咁、那个鼓声就真系好似你啱啱咁讲，我听到嗰个之后就觉得哦，就系要呢一种声音，呢一种嘅处理，咁所以就好似我头先鼓嗰样，咁样就我喺个安排上面就佢未必好多，但系就叫做有少少喺度咁样嘅意思啦。 系啊，就系、是、前边就系呢个咁样嘅气氛、嗯，然后但系去到后边咧，我哋就录真鼓咯。系、 嗯、 啊，今次呢首歌同以前嘅全部歌都唔同嘅一样嘢，就系、是、今次终于有真乐器啦。因为趁住仲未毕业，仲可以用学校 studio 录音咧，梗系要做呢样嘢啦。就录咗真鼓同埋录咗啲真 strings 咯。 系， 你有冇打算会喺学校度再尝试逗留多几耐？即系纯诶，即系嗰啲为咗 做歌而 defer。 系系，或者可能 或者救生翻去。 系啦，好兴噶嘛，屈蛇咁样噶嘛。 其实我系咧，即系有轻轻问过学校咧，即系我哋啲毕业生会唔会可以即系翻嚟俾钱借 studio 用咁样？咁但系好似都未知啊，而家 系即系仲要等下啦，因为有啲读紧嘅嗰啲都要用，就惊大家争用啦。系 你卖多两情苦情咯，你话你唔俾我翻嚟咧，我就冇鼓用噶啦， 我就冇歌出噶啦，咁样 歌出噶啦咁样。 咁但系头先都讲，因为一啲真嘅乐器除咗鼓之外，琴啊 string。咁其实系咪琴同埋 string 就反而真系一开始嘅时候一路个编曲佢哋都已经存在住，只不过可能系不断有啲微调咁样样啊。 琴就冇真录嘅，但系系、 okay. 都有改咗好多，不过改个位系 flow 比较多咯，即系譬如 intro 本身我哋系长好多嘅、 嗯， 但系就后屘最终决定 cut。短一半，跟住可能勾草又有一段嘅，后屘又谂住冇咗个勾草咁样，即系呢啲 flow 上嘅改咯，琴就冇乜点大改嘅，但系 strings 嗰度咧，就其实初初我哋都即系揾咗啲朋友可唔可以帮我哋拉咁样，然后咧 Billy 就再写谱咯，即系写五线谱俾啲乐手去睇住拉咁样就。所以初头咧就咁用 MIDI 揼出嚟嗰阵咧，系唔系几满意嘅？因为你会听到 MIDI 嘅 strings 同真拉出嚟嘅 strings 其实真系争好远咯。系、 嗯、 啊，咁所以我觉得今次录咗真乐器啊，同埋有埋啱啱讲 strings 嗰啲咧，就真系营造到成个感觉出嚟咯，好过用 MIDI 咯。 系 呢件事上。 咁头先你讲到 intro outro 可能都会叫缩短咗，嗰、那个原因系因为嗰阵时。他们有即叫加长版的时候听到他的感觉觉得是即那个分别在于什么呢，在感觉上你觉得 勾草其实我不是很知道为什么要 cut 短的，是因为 Billy 突然间有一天呢再 send 出嚟嗰個 version 就冇咗個勾， 會唔會佢勾出嚟嘅時候其實佢 crop 少咗啦？ 唔係啊，佢係最尾咧突然間有一個咁樣就完啦，即 係 個勾草，即係佢特登咁樣整嘅。咁我冇過問，我覺得 OK 嘅。但係個 intro 咧係好有趣嘅，就係、是、我哋翻都係學校嘅嘢嚟嘅，就係、是、學校有一堂係叫做 chamber music 啊。咁咧係做咩嘅咧？就係、是、當夾下 band， 跟住揾咗個老師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咁樣。係啦，咁嗰陣學校就揾咗呢個 Adrian Chan 老師嚟同我哋傾，咁、我哋就俾咗呢首歌佢聽。之後佢就話個 intro 咧，啲人咧都未聽到你唱就轉歌嘅喎，咁長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剔咗佢呢個意見，去 cut 咗一半咯、嗯。所以我但係做完即係 cut 咗之後，我都覺得係應該要咁做嘅。系、 哦、 啊，所以有时有老师 lead 住都系一件几 好 嘅事， 好事嚟嘅。系咁啊，呢首歌填词啦，有黄燕杰即系 Y Y 啦，咁啊系点样物色到佢呢一个头先你嘅故仔加埋阿新嘅故仔阿 Billy 嘅故仔，然之后就揾佢去即系落笔咧。 其实咧呢个又系好惨嘅一件事嚟嘅，对于 Y Y 故仔系嘛？ 唔系，系佢好可怜嘅，因为我要佢改咗两次啦，系啦，就系因为一开头就系有一日 Y Y 问我咧有冇 demo 可以一起合作一下咁样啦，咁我就。 即刻话好，但系我要谂下俾边样你先，之后我就最尾拣咗呢一首啦。其实初头谂住另一首，不过 anyway 嗰首放弃咗，之后咧就俾咗呢首佢之后咧。嗰陣其實我冇講啱啱同你哋講嗰啲咧十年啦咩啊嗰啲我冇講咩都冇講，淨係同佢講我想一首即係我有呢啲嘢，但係唔知點解嗰陣傻傻地又唔同佢講咧，我就同佢講話我想要一個表面睇落好似失戀歌，但係咧其實嗰個思念嘅對象可以係自己，我淨係俾咗呢樣嘢佢就寫啦。咁佢寫咗第一個俾我之後咧。我又唔知点解想写翻 Billy 个故事出嚟，咁嗰阵我先同佢讲翻 Billy 个故事，所以好衰咯，对唔住，对唔住 ，Y Y。跟住咧，我咧就即系问佢可唔可以改第二稿啦，跟住第二稿佢系重新写过一份俾我啦。然后我嗰份咧，我又觉得净系得翻爱情，冇咗我个 part。跟住我用翻第一稿。 哦，即系最后系两稿 combine 埋啊， 净系直接用咗第一稿， 净系用咗第一稿。哦、我本身系想问 Y Y 可唔可以两个捞埋嘅，系啦。咁但系即系 Y Y 即系自己通常词人咧，我哋大家都会对自己有啲执着嘅，咁所以都尊重佢意见，用翻即系一系一，一系二咁样，咁所以就最尾拣咗一。 O K， 呢 条友。 佢啱啱選擇困難症啊嘛，佢係好合理嘅喎、啊， 合理，出嚟做嘢咁啦，通常都有做完 design 又啊，都係最後去翻第一個咁啊， 都係第一個最好咁啊， 通常都係咁噶， 咁啊唔緊要嘅，即係但係 最緊要貼咯，其實係 咯，或者有機會嘅時候，你咪將第二個故仔睇下點樣再用另一個 version 帶出嚟咁樣又可以嘅， 希望佢冇嬲我 啦，應該冇嘅，應該冇嘢嘅，但係佢自己有冇講，即係對於呢一個嘅 topic， 佢自己都有一啲即係。有同佢傾，佢自己感覺係點樣樣？你話其實你覺得可能喺份詞裏面，其實已經深刻代表咗佢對呢個 topic 嘅感覺。 我覺得係咯，因為通常譬如話我寫歌咧，雖然我而家可以好清晰咁樣去講翻我成首歌個創作個理念，但係其實。即系你真系作紧首歌嘅时候咧，有时系唔系好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嘅？你系谂翻先知道其实自己摆咗啲咩感情落去，因为你啲嘢就系摆咗喺自己嘅作品里边咯。咁所以我觉得可能佢都系即系自己谂嘅嘢已经写咗落份词度，都唔使点讲出嚟。 系咁喺录音方面啦，咁呢一首歌即系自己录音 vocal 上面嗰度，咁因为个故事性好强啊嘛，咁系咪都？但是因为那样东西也有 relate 到自己的一些故事，所以变成录音的处理或者那个时间上面是不是都会比较即叫做快一点这样。 其实这次真的挺快，录了一次就即一次可能两三个钟就搞定了。还有因为这首歌呢它那个 range 啦还有那个那些 feel 呢都是我比较擅长的东西。所以又咁啱我，因为上一首歌我系中咗 Covid， 所以搞到要录咗两次啊嘛，所以呢首歌咧又冇事，即系个身体健全咁样，咁我就好快搞掂咗嘅呢首其实。 咁所以完成晒之后头先跟住就讲喺个 MV 嗰度导演就联想到系呢个 AI， 好 嘛。系啊我觉得好有趣就我初头第一下听到系吓。咩 AI 啊？ 或者边度觉得似 AI 咧？咁样佢冇讲 过， 佢冇 share 讲我即系点样觉得系似 AI 啊？ 佢冇讲过，但系佢解释完佢想即系佢谂法俾我听之后，我就因为我都好信任呢个导演啦，之前全部 MV 都系佢拍啦，咁所以我就好啊。就交俾你啦，咁样我觉得应该系会好睇嘅。佢讲完个故事俾我听，就系、是、嗰个男主角咧，一路好似即系你睇 MV 头半都好似佢同一个女仔好开心咁样喺度玩，又煮面俾佢食之类，跟住去到中间。原来其实你会发现佢系佢根本系 AI 嚟，佢唔系人嚟嘅，因为有一个镜头就系影住个男仔揿呢个 AI 问佢你爱我妈咁样。咁如果你有玩过呢啲，就一定知道佢 AI 系一定答你我系一个人工智能啊，我系冇感情嘅咁样。咁嗰下咧，通常啲人 睇到就会哦，原来佢唔系人嚟嘅，咁样就有少少恐怖嘅嗰件事系。然后去到最尾咧，因为拍 MV 嗰日，我一路全程都喺度帮手嘅，咁所以咧，我见到个男主角系好努力咁样去，即系最尾有一个位系要喊咁样喺个码头嗰度跑咧，我觉得佢好犀利咯，即系佢可以突然间。零个身酝酿一下就可以爆嗰个情绪咧，我觉得好劲咯。 系 系啦，咁所以成个拍 M V 嘅过程就差唔多系咁。 系，同埋佢哋要跳落海，我见 系啊， 嗰个都辛苦。 推佢落海，然后再跳落海咯。 系 系，好在唔系我啫，我惊水。 你算舒服啊！最尾出现啊，你就系喺个码头嗰、那个，系咪都系码头嗰度嚟嘅？ 喺同一个地方嚟嘅，但系。我就唔使推落去，我就行半个人落去就得啦。但系咧好惨咯，因为即系呼吁大家咧唔好掉垃圾落海啦。我哋拍嗰日咧系真系成个海面都系垃圾啦，然后我哋系成对 crew 连埋个 camman 咧都抌低部机落去一齐执垃圾嘅。然后咁大家赶时间啊嘛，我哋对 crew 嗰个 camman 咧，佢徒手摸咗一条腐烂裂开咗一边嘅死鱼咯。即系佢嗰下因为快一冇睇咁一执就咁样就，之后佢就即刻系咁问你有冇酒精啊，好臭啊手咁嗰啲，即系好惨咯，大家都因为即系嗰条死鱼系唔关垃圾事嘅，但系因为好多垃圾咯、啊，那个海面真系大家可以抌少啲落去咁就 珍惜海洋啊，嗰、那个珍惜系一个 冇错， 从呢个拍 MV 上面得到一个感觉就大家要珍惜我哋嘅海洋。 其实再见再不见。讲紧嘅就系嗰个美丽嘅海洋咁样， 嗰个维港，维港 美丽嘅维港， 系啊， 属于大家嘅维港。 再如果唔系就再见唔到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未睇呢个 MV 头先讲嘅故事嘅话咧，就可以上去睇下呢个再见再不见嘅古仔嘅，系啦。咁啊有呢一首 Emiko 嘅新歌啦，咁啊跟住下一次应该再见你就会系已经毕咗正正式式就系毕晒业完晒所有嘢之后嘅又新嘅 project 啦。咁有冇话都有 plan？仲有今年下半年会有啲咩发生咁样？ 排位要升高啲啊！ 希望打上啲咯咁。 我应该可能有机会，或者会喺万圣节嗰头出多一首歌。 唔使戴咁大个头盔嘅， 因为未知啊嘛。 好惊，我惊我整唔切啊！因为我嚟紧仲要去 intern 哦， 系啦，咁有个半月唔喺香港嘅，咁、哦、所以咧就有啲惊会整唔切。咁但系希望可以喺十月尾出多一首歌，咁嗰首就恐怖嘢嚟噶啦。 嗯， 系啦，又会系一个好唔同嘅 style。 系，哦，期待啊！唔紧要啊，你 期待你用呢把声唱啲恐怖嘢。 会更加有种 creepy 嘅感觉，可能系、 嗯，我都觉得系 creepy 路线嘅应该。 同埋你可以一心多用，所以唔惊。我觉得你应该可以， 可以嘅。 一路翻现场，一路打机，但系一路整歌，可以，可以同。 应该都可以。 你一定系啦，你一定系咁样噶啦，系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期待住呢一首之后去到万圣节嗰期会系。呢、這个能唔能够顺利搞得掂啦？通常我哋都系逼人要喺度讲个 deadline， 你冇得翻转头。 呢、這个系 系啊 系啊，你讲咗就会做啦。 呢度系疏导许愿池，我哋叫做 努力。 加油啊！好啦，今日多谢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走去哪胡乱走吧，极迷幻，挑远看是传说中那小镇，不以雅，但我不做别人话。不介意是我长大，受外伴不断不断整装待化，慢慢来睇心情，然而结果跌吉他这样那样哪个好啊？不知道，诶，我有选困吗？天天一点钟仍然卷缩被窝，让我人瞓一餐来。 我不爱 烦乱，不愿不愿污糟邋遢，慢慢来，小心啊。然而我竟跌跌踏，这样那样哪个好啊？不知道，哎，我有损困吗？天天一天都仍然卷缩起窝，让我任瞓一餐来起身再讲。一边发音梦时薯片堆太多，偶尔游戏直到看出去天色清朗。若我是个专家，要翻多两更。九点翻屋企，嗱嗱声怼晚餐，每晚才会梦到这一切烟消飞散。 聽過有 Emiko 嘅《漲漲漲》，聽下我哋送音樂5點再見，拜拜。